前想去试多次，他努力过天也像雪都可以，天可做靠倚，然而天也有风雨，他确定了一世愿爱这女子。人人说着多蠢，这种故事长途远路怎么会知，爱在尽头仍是爱，因他可以去相信，宁愿信宁愿信，如像有些感觉是最准，爱在未来才是爱，这是未来无知的一封信，沉默里期待你，谁在叫他不要急进，他盯着镜子，为何好似个疯子，他冷静过心也再说恨不止，天可再构思，寻求一个好开始，他继续去守爱着这好女子，无人勉励高过这种故事，穷人快乐却未停止、哦、雨后为何还是总可以去宽恕，情话语情话语，无论看多久也未会输，爱没尽头才是爱，故事动人愿在他的慷慨，遗忘女孩亦会明白到他的爱，听着很想自结果，他的经历提示我，他的不惜一切是最美的歌。爱在尽头仍是爱，因他可以去相信，宁愿信宁愿信，无惧怕便没有愚蠢，爱在未来才是爱，这是未来甜蜜的一封信，沉默里期待里无用期待，只要相信。 这就是爱情，本来就